哦哦耶耶哦，冲破大风雪，少年在春天种下了什么心愿，奔驰过田野是什么季节，有一只蝴蝶 它在缠缠翩翩， 有些话语卡在了喉结，凝结所有情节， 在滴滴点点， 所有情节重重在堆叠，浮想它连天， 好像攀爬上那长长睫毛闪电，去你瞳孔最神秘星空探险，风起尽途经你发尽到我指尖，盛开一整座玫瑰花园，那道粉色闪电照进我心里面缠的热切，那些粉色瞬间却总是有难解被你察觉，粉色闪电照亮眼里面整个夏天，那粉色瞬间还没告白就要告别，就要告别。 什么时候学会了害羞，明明顺路走，揣着裤兜故意在后头隔一个路口，转弯的时候还要努力继续快步走，怕跟丢又怕开口不再是朋友， 想牵起手的心跳敲击琴键，在你就我去填满笑脸的甜， 你轻轻跳跃的脚尖在我耳边，给你一整片天空撒野，那道粉色闪电敲醒我心里面缠的热切，那些粉色瞬间却总是有 牵手哭的男生才不主动开口，家是每天都是陪他周游，世界每个角落伴他左右，目送到他的家门口，却只够少潇洒溜走，如果他回头轻轻看着我，摘下银河悄悄放在他眼眸， 想做那颗最亮的星球， 像只蝴蝶卡在喉结的片片，当所有情节双双堆叠，浮想太连篇，哦哦哦， 那道粉色闪电敲醒我心里面缠的热切，那些粉色瞬间却总是有难解被你察觉，粉色闪电

check it out.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，六点活力派，新的一年每天都在。 坚强，头也不回，我该不该挽回？